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天啊，还真卡死， 卡死个头嘞！真的得这段之后要剪掉，有够白痴的。看自己。自己 开会议，然后结果自己进不来，超白痴。 哎、欸，我们有需要先自我介绍，比如说我说，哎、欸，我是 Dorothy 之类的吗 ？Dorothy 嘞，Dorothy， 那我要讲什么？ 到底是啥小？我根本不知道谁是 Dorothy， 这不是我认识的。 那么， 好，我觉得 我目前想到的就是 Dorothy 啊，或者是，哎、欸，你那时候打什么？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是一个什么，什么。阿桃 心理师， 阿桃好像也 OK， 比较有台湾味的感觉。 反正对我来说就是 Dorothy， 阿桃蛮可爱的啊。 对我来说 Dorothy 实在是太 gay bye 了，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叫你 Dorothy。 我想说用我本名的话，我怕会那个。 对啊， 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嘛，然后我又在台湾工作，而且我礼拜三，因为其实我这几个礼拜比较忙，是还有我礼拜三去那个军营里面就是讲一场多元平等的讲座、然后后来我到军里面，哦，就是你上次被叫招的那个地方，在淡水那边。 你这样公布，就是公布我的个资吗？大家去查。 没有没有，这可以剪掉。但是但总之被叫招没有分年纪嘛，然后反正后来就是承办人就是晚上传来跟我说，我去就造成了可能一些轰动还是什么的，就是好像就是他小，就是我离开之后，他说他小小的办公室就是很多人来，很好奇我几年次，然后我单身呢，我单身与否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担心说，哎，如果他们查我的名字或者是听到讲，我不太确定不是很确定合不合适啦。 我懂了，我懂了。对啊，阿桃心理师可能过没多久就要上表特版了，就要报文一下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说，还是先不要用本名。 当然，我觉得 可能保持一点神秘感，会不会？ 也是不错，也是不错。听声音听起来蛮正的，但就不知道本人是什么样子了。 好，反正 我觉得可以先 OK。 我觉得可以先开场，欢迎大家入住，就是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啊！我是许家园、 你不用 Eric 哦，你直接用本名哦。 没差啦啊！你是阿桃心理师，还是你还是想要叫做 Dorothy？ 就阿桃好了。 阿桃哈，阿桃。对。啊，刚才我们之前在讲 Pornhub。 对，应该是说我其实不知道 Pornhub 这个东西，然后是我最近他不是有一个新闻是什么跟可能保护未成年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可能开始连什么信用卡公司也开始一起加入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开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开始有一点重视，然后后来我到 Pornhub 才知道，我就想说哇天哪，原来 A 片这么容易取得。 那不然，所以你以前看 A 片，我当然不会讲你平常看，因为感觉你就是没有在平常在看 A 片的人。 对，我平常没有在看 A 片。 那你以前看 A 片都是用什么管道，或是你知道的管道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去看过 A 片这个东西，也没有特别去搜寻。是以前比如说我在追日剧或者是韩剧的时候，我会用以前有一个什么Foxy 嘛，一个绿色狐狸的，对对对，去下载，然后很常下载下来就是 A 片，然后我就会看一下。 Foxy 的故事让我想到以前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阿哲有一个室友啊，我就不公布他名字叫什么了，反正就是那一阵子，就大概我们十年前那个年代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他就用 Foxy 载了，他那时候有部电影很夯，叫做《大象的眼泪》。对，然后他载下，他本来很想说，哦，这应该是部不错的片，结果打开居然是一部 gay 片。 所以，总之那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我看 A 片的管道就是这样。也不是说管道，就是说就是下载下来，就觉得说，哦，那就看一下 A 片到底在干嘛。 所以那你那时候看 A 片，你觉得 A 片在干嘛？ 妖精打架、 就是、没有，就一直妖精打架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在抽插啊就是真的真的，我那时候对 A 片的印象就是一直在抽插，而且有些有打码，然后、嗯、然后我那时候看 A 片有点害怕吧，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会不会是很痛的那种感觉，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有一点恶心、 嗯、 那个恶心是就觉得说啊，怎么里面的男生都就是好像就是秃头然后丑丑的然后年纪很大、 嗯、 对、嗯、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连接到一个我们想要谈的话题，就是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 A 片里面，就是你怎么看到好像一直在抽查，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在从事性行或是跟我们的伴侣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往往都不只是抽查这件事情。 对，是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女性视角的 A 片，就是可能会比较不着重于在于抽查这个环节， 对，就会比较多的前戏或是爱抚吧、 嗯、 就会觉得是有一种比较慢慢来的那种感觉，比较温柔。可是我在 Foxy 下、 嗯、 就是无意间下载到的 A 片都是很就是有一点变态，然后感觉好像很痛的那种感觉。 嗯嗯。 然后 女生在呻吟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是一种享受。 嗯，所以听起来应该是日本 A 片，那时候你看到的是日本 A 片。 对对对，比较多是日韩。 对对对对。但我其实因为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聊到说我们要来做这个节目，然后第一集要做就是关于 pornography， 就我跟我一些欧洲朋友在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聊到说，虽然说我们尝试从台湾跟西方的视角来去看 A 片，但其实不管是在亚洲盛行的日本的风格的 A 片，或是你像就是你在 Pornhub 上面看到那种 Western porn， 它其实都跟真正的性行为有很大的落差。当然说像你刚才讲到说日本的 A 片可能像是女生处于那一种呻吟的方式感觉像是很痛，或是甚至有一些我的欧洲朋友觉得说好像听起来是在被强奸的感觉。 但同时 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 Pornhub 就是 Pornhub 上面那种就让我也会觉得它其实也不是真正的 A 片啊，它很不像它很不像就是做爱或是 making love 这件事，它很像是两只就是 animal 或是 beast在进行交媾这个行为。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欧美这种 A 片是让我很反感，就是我可能上 Pornhub 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缩图，我觉得干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之类的。对，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于女生或者是比如说像如果还没有性经验的女生来说，我觉得真的会有一点那种替代性创伤的感觉，或者因为它其实有时候剧情里面就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强奸啊，或者是 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什么、 就是、 就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替代性创伤？ 就是你虽然不是那个当事人，可是你就觉得你好像真的经历过那个事件一样、啊、是吗？ 靠腰，你是心理师，你问我我只是一个在欧洲的流浪的心理研究者而已。 可是就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很、我觉得讲的太复杂的话其实好像也会变得很无聊。但总之你就是好像你看到了，但即便不是你发生，你也觉得好像是你在经历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性行为这件事情，你之后是会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恐惧的。因为你知道其实我身边真的有一些女生啊，她们对于第一次的想象或者是说对于第一次要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多数是感到是害怕大过于期待，而且有些甚至是真的觉得会很痛很痛的。 那你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对于第一次预设的场景是来自于什么脉络？因为照你刚才讲你平常不是一个会常常就是浏览这种就是情色影音的网站的，那这种觉得第一次很痛，第一次很可怕这件事情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氛围？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朋友之间的分享，或者是说他从 A 片里面看到学习到的。因为你知道我个人觉得我们在看不管是 比如说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是看一些韩剧日剧台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有些地方一定情感上会被触发嘛。那那个触发其实比如说我看到你在哭，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难过。那就像我一开始讲，我自己看的感觉我都觉得他们好像很痛，所以就是那种东西叫什么镜像神经元嘛，反正就是我们脑袋会有一个东西，这个镜像神经元会触发我们会有一些同情或者是同理的感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它不代表是正确，但是我觉得就像我看到很痛，所以我也会也许我就会推论或者是猜测我性经验的时候就会这么痛，或者是我听说第一次通常会很痛哦，因为处女膜破掉会很痛之类的。 那你那一次在 Foxy 上面看，那个时候你已经有过就是经验了吗？还是说就是其实你那时候还是个小朋友？ 那时候好像还没吧，那时候我才国中吧， 看国中 OK， 对啊，我国中而已。那时候我那个时那个年代的国高中，其实我们是很着迷于那个日韩这件事情。 OK， 日剧韩剧， 但是不包括日本 A 片， 当然不包括啊。不包括。 嗯哼，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议题其实回归到我觉得现在有在学校里面推广一些性教育真的是好的，不要让，因为你看像我在我很意外或者是很惊讶，就是说天哪，我竟然在 Google 就打 Pornhub 我就可以在里面看 A 片呢。他连那个什么， 他有问你 18岁了没？ 他没有问， 没有 问。 对啊，所以我才想哇，现在的 A 片是这么容易可以取得。我不知道因为就是那个 Google 的账号，小朋友，我不知道小朋友现在就是如果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账号没有18岁，是不是这个网站会禁止还怎么样，我就不是那么确定。 应该是没有，绝大部分我自己的使用经验啊，这个但是这个我当然不会承认说我其实使用很多啊，用量很大，需求很大，没有。 该不会是付费什么黄金会员之类的吧？ 哦，那个不是我，那个是另外一个朋友。我绝对不会公布他的名字，虽然我前几天在取得过他的同意说，我可不可以就是 分享这个故事，是不是？ 对，我可以就是在不提到你的个资的情况下，就是讲到这个故事。但其实绝大部分都会跳出一个时装问题说，你满18还是不满18。但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自己就是在可能比较早一点，国小国中就来看，那个时代还在 Windows 95，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Windows 95，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拨接上网。 哦，就是会占电话线的那种。 对，然后就是接上网以前会出现很奇奇怪怪的声音，对对对对对对之类的。就是那时候很常进去，就是什么红爷啊，或是什么后宫电影院啊，他都会问嘛。但其实你说， 可是你一定会撒谎啊，对吧？你一定会暗示啊，就算还没满，你一定暗示吧。 白痴才会暗火吧？你暗火的意义是什么？对吧？你暗火的意义是什么？你就是进来看。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东西也没意义啊。 对啊。 对，然后呢？ 但我觉得确实，如你刚才所讲，就是我觉得 A 片这件事情取得管道过于容易。对，我觉得我今天当然不是站在那种有点左交的态度在讲说啊，干就是性产业或是 A 片产业，肯定就是对于女性或是对于就是弱势族群的剥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于以偏概全了。但是就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教育或是一个正确性观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 A 片的过于容易取得，其实让使用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而且他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是说到底什么样子是正确的性，就是性关系这件事情，或者是就是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到底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比较健康而且是正确的性知识，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啊，我高中的时候不是很久远以前啦，是那时候我们的班导， 大概去年 对，大概去年。 对， 但是我们的班导呢，她是一个生物老师，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她那时候也大概30到35这一个区间，就是不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女老师。 那、他那时候反正就负责教我们的健康教育吧。然后健康教育里面有一些就是可能讲到性交啊或做爱这些东西，然后呢那一堂课我就记得他要讲就是戴保险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拿出了两个保险套，然后再拿出来他还特别的强调说我是知道今天要上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赶快去跟保健室阿姨拿了两个保险套，就是还特别的先说明这个保险套的来由。好啊，那讲完之后呢，他就说那就是要教同学要怎么带，然后一直呈现出一个很害羞，或者是说这件东西好像有点见不得见，就是没办法摊在阳光下讲的那种态度。好，这也就算了。他后来他拿两个保险套嘛，他一个呢只是把它撕开然后给大家穿越，另一个呢把它撕开之后把它拉出来，要就是给大家看拉出来保险套的样子。重点是他在拆或者是拉开保险套的那个过程，他一直呈现那一种哎呀就是哎好油哦，那同学穿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那时候其实我就当这件事情其实给我很印象很深，因为我就觉得说哎，就是这件事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好像是有一种很羞羞脸嘛，或者是好像有点恶心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教育者在教这件事情或者是父母亲在跟孩子讲这件事情，他们的态度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但我觉得哪怕说是像我们现在已经你刚满18，但我已经就是快要年近30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就是这个老师他还特别就是声明说，哎，这是我刚跟就是保健室的阿姨拿的两个保险套，这样就是他有一种刻意与日常生活分割的一个尝试。 对，没错。 对，就是我觉得，即便是到我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我今天走进屈臣氏或者康士美去买一盒保险套，我自己是一定会买其他东西的，就我可能会再买个巧克力球啊。 所以你不会单买保险套？ 对啊，但是让我想到你以前不是在康士美打工，你记不记得你讲那个学姐的故事？ 什么学姐的故事啊？ 你没有讲过，就是我们某一个学姐啊，就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在康士美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就是然后跑过来买了一盒保险套，然后你那时候还很就是可能用 MSN 敲我，跟我讲说，哎、欸，你知道某某某学姐就是刚才买一盒大盒的，可能是家庭 套。我吗？真的假的？ 对。 真的，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件事情？ 你看你选择性遗忘，你就选择性失忆啊！ 真的，那事情我怎么那么坏心啊？到处讲一下八卦， 那你才知道你有多长舌。 真的，有这件事情哦，我连那学姐事情我都想哎、欸， 好，没关系，仔细回想一下就会想起来了。 然后他买了很大盒的保险套，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因为你跟我讲的就是他。他不只是买很大盒的保险套，他还只买那个保险套，所以可能作为收银员那个时候你就记得、啊认识的人，然后、很勇敢的、就是拿一个 假的 活力加记号，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加强润滑之类的但就是 我跟你讲，如果是我要去买保险套，那店员是我认识的人、我绝对不会走进去我个人啊，我觉得这也太尴尬了吧。对，哎，你知道我以前在屈臣氏，不是屈臣氏，我在康士美比较常遇到的，反倒是因为我刚刚讲到教育这件事情，我们以前有在卖验孕棒，就现在也有在卖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排卵卡，排卵卡 差别在哪里啊？ 我跟你讲，很多人因为我之前是在大学的那个康士美里面。很多情侣他们要来做验孕这件事情，他们都会买到排卵卡，因为他们那时候排卵卡特价买一送一，所以他们可能想说这个比较划算可是排卵卡他其实是想要生 baby 的人在验他排卵的那个日期，所以要在那个排卵的日期就是发生性行为，他们才比较可以就是增加有 baby 的那个几率可是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很常买到，就他们其实是要买验孕棒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店长还特别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如果有人买这个大学生买这个排卵卡，你可能要再跟他确认一下，就是说他到底是要验孕还是想要生 baby。 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遇到我店长在旁边，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要买验孕棒还是 排卵卡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是要验孕，然后呢我们那个店长还教，还问他，问因为是一对情侣，然后还问那个男生说、那你知道怎么使用吗，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尿液滴上去，然后几条线几条线就怎么样代表什么结果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生还回我们店长说，那如果有的话怎么办，然后我们店长就有点傻眼，有的话怎么办， 有的话怎么办，这什么东西， 对，然后我们店长就回他说，那就他就看你之后的规划，人生规划跟安排是什么、 这什么东西啦，是怎样，现在康斯美还有其他的业务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教育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觉得说好像我们在课堂上跟小朋友讲性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有提早性行为什么的，你就算没讲，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有性行为 啊，对啊，就像我们刚才在讲 Pornhub 这么容易， 对啊，所以我真的很惊讶这件事情，我想说我只要打个 Pornhub， 然后里面各式各样的 A 片都有，就是日本或欧美或者是就是也许就是有一些可能刚交什么之类的都有、而且有些是完全没有马赛克、因为我以前在 Foxy 下载下来的是还有马赛克的、 这个是日本跟欧美的差别，因为日本有那个伦理委员的规范，所以说他们绝大多数在日本当地生产的 A 片是不能够无码的、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 可是无码的，因为我之前看那个 AVD 网那部片，无码的它不是就是有可能就是胶带贴在重要部位，然后做出那个姿势而已，就是演出来嘛。对， 早期像川岛和金石或是白石童这种片就是这样，不要问为什么知道，我就知道， 天哪，怎么有一股很专业的感觉 对，这全数是学术讨论，就像那个迷因图，就是给我王子为了学术用途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就是 A 片的阅览者或是小朋友们其实是知道 A 片不是真的这件事，但是我觉得隐藏在 A 片那么容易取得的一个地的问题，它不是在于故事情节的真假，因为他们其实非常可以明白说，怎么可能你去看一个医生，然后就会护士就会忽然摸你的懒觉，然后就开始弄一些东西或者什么？ 真的吗？他们真的可以？ 我觉得他们可以理解，但是 A 片比较有问题的是在于，就是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两者互动的模式。就是这么讲好了，我个人就拿颜色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自己知道的情况，或者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 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说 A 片，尤其是日本 A 片，绝大多数最后结尾都是男优拔出来，然后 射在胸口之类的吗？ 射在女生脸上这种事情。 嗯嗯嗯， 对对，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与我知道的朋友们，从来没有人会这么做。 你说就是快要的时候拔出来射在脸上， 当然就是偶尔会有那种就是尝鲜的想法，但是就很少人的性交经验是我最后就是要射在女生脸上，无论如何。 射在脸上到底有什么快感呢、 我也不知 道。就是对啊，为什么 A 片会有，通常男生不是比较喜欢五套中出这件事情吗？ 但是五套中出又不是天天发生，又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对不对？ 哦，可是如果说你有一段稳定的关系， 但其实有研究指出，其实是有研究指出，就是人在性交的过程之中，其实戴不戴套这件事情感受度没有那么的大， 差别没有那么的大， 尤其是对于女生，对男生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那个快感区间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于女生而言，像保险套都做得很薄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A 片这件事情它本身而言是射在女生脸上这件事情，就是代表它其实是拍给男生看，它是一个男性取向的片，你很少在那个女性取向的 A 片里面看到男优把他的小就是 拔出来这样， 然后拉出来打出去，没有就射在女生的脸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少，绝大多数在女性向的 A 片里面，应该是就是他们应该还是会戴保险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是正常的弄完之后，然后就是抱抱啊、亲亲之类的这种温存， 对对对，比较一种被宠爱的感觉嘛，就是拍给男生看的，因为比如说射在脸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不管是内射还是射在脸上，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我觉得给男生看的 A 片比较多是那种要展现他们雄性 然后或者是说占有这个女生的这种感觉、 嗯、 可是给女生的好像比较多是一种被宠爱嘛，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给男生看的 A 片我觉得就是很粗糙，好像就是真的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一直在抽查。可是比如说像为什么女生，就我个人好了，我觉得在不管是在韩剧或日剧，很多女生为什么会很那么着迷于看这些剧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故事性的铺陈，然后这些的浪漫剧情也许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那回归到内心的那个心理上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被疼爱然后被宠爱、 嗯、 然后不是那一种哦，就是只是想跟你上床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常常比如说哎，就是常常会追剧追到就是可能这种废寝忘食，我猜想也我个人也是这种原因啦。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原因这样。 所以你觉得女生在日剧跟韩剧中追求到的这种满足感，其实同样可以在男性向的 A 片里面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吗？ 就是我觉得可能男女上的需求真的不同吧。 嗯， 我想， 其实我觉得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之前不是跟你讲那个。火车便当室跟直升机、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直升机，你有看过直升机那个姿势了吗？ 直升机我现在来 Google 一下，直升机我上次看过但我有点忘记。 对，你就打 A 片直升机应该就可以找到 直升机 A 片， 直升机拿空格 A 片、 哦、这真的太夸张了。 对，就是一种 可以做出那个姿势吗？ 就是一种极限运动的感觉。 太夸张了吧！现在真的有做得出这个？你说火车便当，我都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很怕，就是 断掉。 你会觉得很对，而且很限定，就是说你的女伴可能身材要不能太，对吧？ 就可能男女之间要有那个，男女之间要有那个记者最喜欢 为什么 最萌身高差？ 可是为什么要追求这种奇怪的姿势呢？ 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夸耀男性的物理能力与性能力。 哦，就是男性的 manpower 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嗯哼哼哼哼，对。 可是如果我觉得我被要求要做这个姿势，我可能没办法配合。 没有办法配合，可能之后要去挂急诊了吗？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点太困难了，没有办法。 但是，所以你觉得 A 片这件事情究竟它？那从你刚才的论点去看，听起来就是 A 片它除了具有娱乐的性质以外，它同时还必须要兼顾教育方面的内涵在其中。 嗯，我觉得如果说我觉得一部 A 片真的要谈到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这两个东西都盘跨的话，短时间我会觉得有点困难。 嗯哼。 然后你说 A 片要拍成比如说有教育性质，它可能又会变得很无聊。对吧、 嗯、 就像我们以前上健康教育课看的影片，或者是说之前不是有什么杰哥不要的那种宣传影片，我觉得都会变得很无聊，或者是变得 杰哥不要超好笑的吧，不是他他还蛮有趣的， 后来衍生出来的、啊、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啊，里面的演员的演技就剧本写的不好也就罢了，但是演技好像也就是很生疏嘛、 欸、 所以他后面才好笑啊、 欸、但其实日本 A 片之前有一部叫做什么江户48首还36首，就是那种就是他会找那种就是日本古文献，然后里面有那种古人研究出来各种奇形怪状的姿势，做一个很像就是、 嗯、 OK 这个招式叫什么观音坐莲啊，这个 然后教小学生这些吗？ 没有，他当然就是拍成哎，他看起来很像教科书的，就是他有固定角度之类的东西、 哦、 但是其实、哦说到教育这个东西， 我想到我这几天看到的一个新闻，我应该有听过守天使这个机构吧？ 嗯。 我跟听众大家解释一下守天使是什么。守天使是一个台湾的义工团体，它成立于2013年，它的目的是以正视以及实践身障者，尤其是重度身障者的性权为其理念。那他目前的做法是，首先只承诺会为每一位重度残障者和视障者提供最多3次的免费的手交的服务。那首天使其实最近有办一个活动， 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podcast 放出去是什么时候，但是他对他就是今年十二月中的时候，他办了一个就是守天使办拍的 gay 片的这个分享会。那他的标题在讲说，那我们大家如果看障碍者演色情片会感到有快感，会爽吗？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我们心理学的观点里面，当然有一种是所谓的，有一种人叫做所谓的慕蚕癖，他会很热衷于看。 慕蚕癖是什么？ 慕蚕呐，慕就是爱慕的慕，蚕藏的蚕，癖好的癖。 有这种癖好？ 哦，有。 第一次听到， 有，你搞不好在 Pornhub 上面找得到， 我靠，就是，真的假的？ 就他会对于某一些有肢体残障的人有性方面的渴望与冲动。那其实 我自己当然是非常支持守天使的各种理念与正视身障者 的意义。守天使这个团队在他们的倡议过程中也非常正视就是台湾性工作者的权益。我个人是属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个暧昧的议题，我个人是绝对200%支持性产业以及性专区的成立的。那但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慕蚕癖，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看障碍者演色情片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它的成分，在你的观点之中看来，它是不是一种猎奇的成分居多呢？还是它其实可以带来就是教育方面的意涵？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当然不是一个残障者，但我如果揣测残障者或是障碍者的心理的脉络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在看 A 片的时候也应该会比较偏向于喜欢看就是相较健全的人的演出的 A 片。 你说他们如果自己比如说在身体上面有一些残疾，他们也许 maybe 会比较倾向于看到跟自己有一样情况的人演出的 A 片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当然说，如果说今天在满足心理的一种安慰，就是啊，原来像我这样的比较不健全的人也可以享受跟正常人一样的性爱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这样的作品一定可以带来相同的安慰的效果，甚至是支持的效果，我觉得都是有可能。但是它是可以成为一个长久的习惯吗？它会不会是一种对于除了身障者以外的族群而言是一个猎奇的成分居多，就是啊，我好想看看一个到底 残疾的人怎么做爱，是不是？ 对，就像以前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奇摩家族还很流行的时候，然后奇摩很多很垃圾的那种色情邮件，他就会传一些莫名其妙的 A 片给你，就比如说什么就是米哥最喜欢的，我们认识的那个米哥最喜欢的赶尸宴谈，你有没有干过女尸啊？这种东西，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属于一个非常猎奇种类的 A 片，就是是我很难想象大多数人会看，就是一个道士跟一个妆化的很奇怪的女僵尸在发生关系。 你是说有点像是什么人兽交之类这种？奇怪的取向吗？ 但我觉得人兽交这个又有点太污名化。我的意思是指说，就是 污名化什么意思？ 污名化就是其实你现在因为就是污名化，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对于我觉得当然说在猎奇的框架里面会，你会认为说就是相对于健全的人去看这个残疾者的 A 片，是不是一种跟看人兽交一样的猎奇心态？ 哦，懂你的意思。我其实觉得如果说今天要就是比如说一个残疾者他自己愿意来出来当比如说 AV 男优或女优，我觉得这倒也没什么不好，这就是一种个人生涯上的选择嘛。但我觉得你今天拍这个片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也许就像你说的，可能是想要鼓励比如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残疾就是身体残，我们先讲身体残就是身体上的障碍就好，我们先不讲心智类别。心智类别就是比如说像是什么自闭症啊之类的这种，因为其实我觉得身体障碍这件事情它很长时候有些 也许是先天，有些是后天，那我觉得他们所造成的心理上的 议题会不同。那如果今天 你拍这个片，你要鼓舞或怎么样，我觉得当然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主题，还是回归到你拍摄或者是你看这个片子的心态，你如果就是可能是想要取笑或怎么样的，我就会觉得这当然就是很不可取啊。 嗯哼，我当然就是我相信守天使团队他们想做的当然不是这种事情，而是希望可以支持与正视。 啊，当然啊，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当你在选择 A 片的种类的时候，也许这也是可以是一个种类的一种啊。但是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哎，假设身体就是有一些障碍的朋友，他们也许不一定就是只想看这个类别，也许他们可能会喜欢，比如说3P 也说不定。 嗯哼， 对，因为我觉得引发性欲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我看到，我虽然不是那个同性，但是我可能看到女或者是男男在演一些激情戏码的时候，就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生理上的反应嘛。 嗯， 对啊，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生理反应应该跟我们也是一样。 当然，我非常同意。 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我觉得守天使这件事情啊，其实你刚刚我觉得提到守天使这个，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因为其实确实有一些就是身障朋友们的家人对于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支持或赞成，或者是包含他们这个当事人去做守天使这个服务的时候，嗯 ，maybe 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想要让家人知道。 嗯嗯嗯嗯嗯嗯， 对， 我觉得这个， 而且 台湾目前既有的社会对于这件事情的污名化与反弹的声浪还是蛮大的。 对，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吊诡的，就是说你不去谈它，但是它就是会发生啊。 嗯， 对吧，就是包含像其实我之前在就是大专院校的资源教室工作过，其实最容易会有性平事件的，我个人的经验啦，不是绝对，但是我个人今天真的很容易会出现性平事件的，真的是智能障碍的学生。 嗯嗯嗯， 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生理的需求跟不上他们的心智年龄。 嗯， 他们有这个需求，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区辨说，哦，这件事情就是合不合适，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常在比如说图书馆被摸胸部啊，到同学家做作业然后发生性关系啊，然后可能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啊。 嗯嗯嗯嗯， 对啊，可能就怀孕啊，那怎么办？ 嗯，啊，然后通常这种家庭的家长可能也会选择就是像手淫啊那种，把这件事情给戳掉，或是 对啊，对对对，没错啊没错啊，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丢脸的啊。所以我觉得家长的态度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性这件事情的态度真的是很重要，或者是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应该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跟健康的态度去谈它。 嗯嗯， 因为它就是存在啊，我们生理上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啊。 嗯嗯嗯， 对啊，你不是说哦长大了自己就会懂。对啊， 有可能 啊，我自己 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 会懂没错，但是一些方式或者是说保险套怎么戴之类的啊，我不得不否认，就是说确实在 A 片上面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啦，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从男生的角度，可是女生真的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女生，他们会真的就会觉得哦，好像自己这件事情是就是一种被强暴的经验，或者是说甚至于她在她生活经验当中，如果在跟男生相处上面有一些比较不愉快的经验， 嗯， 好，我应该好像不应该讲男生，就是说在于他的身体自主权上面有被侵犯的经验， 嗯哼嗯哼， 对不对？是不是就会对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多是害怕？ 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的东西，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之后我们想要在其他集的 podcast 里面就是进行讨论，就是女性贞操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的日本 A 片，嗯，我是不太清楚其他的就是欧美的 A 片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男优在就是颜色或是中出之后，他的镜头的语言是什么样，他的镜头会就是首先聚焦在男性，就是把他的精液射在女生的那个部位的一个特写，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拉远，然后你就会看，对，你就会看到整个画面是属于那种嗯， 镜头慢慢拉远，然后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只有女生这样，她有一种被遗弃、被放置的感觉。我觉得这就像，我有些朋友会问我说：“哎，就是那我如果现在给这个男生的话，是不是就是给了之后，他就会对我就是态度不一样这种事情？”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我们的社会还笼罩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父权的脉络之下。因为讲难听点，就是这个思考脉络就是将女性的身体视为一段关系的终点，而否认了其实女性的价值在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还有更多更多很棒的内涵在里面。它有点像是把女性视为一种免洗筷子，就是你用过一次之后它就不能再使用， 就可以丢掉了这样。 对啊， 而且他们射完之后通常都会特写男生的脸部，就说什么好爽还是什么的，是吧？射完之后男生在 A 片里面 没有没有，因为 Kimoji 还是什么的 Kimoji いいですね 对吧，不然我怎么会这句日文 哎，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日文的对，但其实日本 A 片的话比较少会 po 到，就是拍到就是男生的 脸部吗？ 就他可能会有一个字幕或是一句话，就是 哦、就是、对对对、 啊、好爽。 对啊，为什么 A 片都不拍男生的脸、 啊、然后很爽， 都是拍女生的脸。 就很诡异的地方就是在于很爽的同时，你连给你的女伴一个抱抱、一个亲吻的镜头都不愿意， 哦， 你就很爽，然后拉开说：“人类。” 电影也是这样演啊，就做完之后就是干嘛抽烟、事后烟啊，对不对？是吧？事后烟， 哎， 不就也是这样来的吗？ 我们要关注瘾君子的人权哦。对，事后烟又不止只有男性有抽，对不对？ 也是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好像完事之后就这样了，然后好像没有一个抱抱还是干嘛吧， 嗯，没有一个符合正常人性脉络的一种结尾。 嗯， 觉得就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男性视角的一片，绝大多数他在满足是一个物化女性的一个渴望。 对啊，所以包含像不露脸这件事情也是我以前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男生都就是男优，日本的男优都好像都不拍到脸，或要不然就打马赛克。 嗯，我觉得有拍到脸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痴汉剧情 哦， 对，就是哦这个男优真的有点其貌不扬，然后甚至可能有点猥琐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男性视角的 A 片很着重于在于就是让他的阅听者可以很直接的带入自己的角色。因为如果你今天看到金城武啊或是彭于晏，就想说啊，哦，原来只有这么帅的男生可以跟这么漂亮的女生发生关系，然后尝试各种花招。 所以这就是一种 A 片里面的投射是吗？这样讲男生会不会生气就是觉得说哎，自己可能长相比较平凡，然后打开 A 片就说哇，原来这么平凡的男生也可以就是跟这么可爱、身材这么好、胸部这么大的女生做爱，这样是吗？ 对啊， 这样会不会被打？ 但其实这种时候可以来喂一点鸡汤，就是我虽然说在 A 片的讨论之中谈到小王子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奇怪，对，但是就是小王子跟狐狸的那段故事里面就讲得很明白，就是你的玫瑰之所以对你是重要的，是因为你在他身上所花的时间与心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的男性，虽然说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可能是一个年近三十的肥宅大叔，然后可能看起来干净整洁，但是其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物理优势，但是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就是做爱之所以叫做做爱，就是他其实是在做爱，就是爱这件事情无关于你是不是真的很帅，当然你很帅可能有一点点加分，但是真正重要的哎，干你也承认但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两者的那种细微的细节上面的互动， 嗯， 是性行为中最重要的东西。 对， 就是一个感情的感情升温或者是催化吧，我想，对， 嗯， 就是一种结合 ，making love、嗯、制造爱，对吧？ 笑屁笑， 嗯， 好了，我觉得今天讨论就到这边。那 好啊，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只是试播集，所以如果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说以后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就是把我们的设备给 升级这样子， 升级的话，那我们会提供更好的的成果给大家听。今天就谢谢大家。Oh. 好啦，谢谢啦。这个是一个英国跟台湾八个小时的时差，我要说晚安，你要说。 我要说午安，而且就是为了要配合我今天还大中午就开始喝酒，我怕我自己讲的不够好。对， 就是一个深夜 talk 这样。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啦。 好，我们就先这样。